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46集。同居。等卷子讲完，天彻底黑了，两旁树木静悄悄地立着，弯月如钩挂在天边。周思月收好比赛回包里，把卷子还给他，拍一拍他的头。 行了，我回家了。 说完，周思月头也不回转身走了。丁宪抱着那张尚且还有余温的卷子，看着他渐渐远去一摇一晃的背影，总觉得月光很模糊，让他看不清少年前方的路。一个漫长的暑假过去，丁宪终于学会了自己修剪刘海，刚好能遮住眉毛，也不长。原本及肩的长发已经快到腰了，有次洗完头没来得及扎，就散着去学校。孔沙迪围着他看了好久，连连啧声： 可以啊，小妞儿，有点女神范儿了呀。 丁宪低头害羞没几秒钟，刘江就来了，指着他的头发直说： 哎呀，扎上扎上，披头散发的像什么样子啊。 丁宪看了眼身后空空的位置，不情不愿地把头发扎好。高三紧锣密鼓的开学，一场关于高考的战役终于拉响。老师们慷慨激昂，学生们哀嚎遍野，大考小考接踵而至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终于全面爆发，所有人智商告急。开学第一天，孔沙迪不知道又从哪儿打听来的八卦，告诉丁宪： 杨纯子和夏思涵又分手了，是杨纯子提的，为了高考。 他们是第一个为了高考下了早恋这艘船的，而孔沙迪则嚷嚷着： 就算是死，我也要跟宋子清一起死在这条船上。 丁宪回头看了一眼周思月，自己这艘孤独漂泊的小船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被他看见呢？高三开学没几天，丁宪外婆病重，乡下大姐来电告知叶婉贤需要请护工照看，但每个月都要出1000的护理费，加上乡下三个兄弟姐妹每人每月还得出200。丁家那阵子已经是捉襟见肘，没什么存款了，叶婉贤又是刚下岗在家待业，加上一家四口张着嘴等着吃饭，两夫妻一合计，这么弄还不如自己回乡下去照顾，何必再出这冤枉钱呢？但是他一走，两个孩子就没办法了。丁父那阵子在外地监工，半年回不了家一趟。刚巧那天李锦慧跟几位夫人在巷口蒋家打牌，叶婉贤顺嘴一提，李锦慧大方表示： 婉贤啊，现现可是高三了，经不起你们这一来一回的折腾，实在不行我跟老周帮你照顾一阵。 李锦慧在这巷子里是出了名的热心肠，从小被父母宠大，结了婚老公儿子宠着，对人没有什么戒备心，谁的家长里短都爱管上那么一管，更别说还是公公家小时候的至交，那话说的义无反顾，在叶婉贤这样的人听来也颇为感动。他犹豫迟疑道： 哎呀，这样会不会太麻烦您了？ 李锦慧把牌一落，真诚地挽住叶婉贤的手说： 一点都不麻烦，正好他跟思月同班，就让两人一起上学吧。 叶婉贤激动得热泪盈眶： 好。 于是当天晚上，丁宪就被人打包好行李丢进周家，叶婉贤则带着儿子连夜赶回延平村，到母亲床前尽孝去了。离开之前，叶婉贤也毫不避讳地对丁宪说： 我这一走得好长时间，你先在周家住着，外婆病重咱要尽孝不是，还有你外婆那房子你几个舅舅都盯着，原是你小舅舅想找人把钱出了，但我跟你小舅舅仔细一盘算，这次我回去就让外婆把房子留给咱，我鞍前马后不能白照顾对吗？你呢就在周家乖乖听话， 等妈回来啊。 丁宪眨着一双蒙蒙然的眼，忽然觉得所有人似乎都在外婆的这场重病中变得面目全非。 妈，我能不去周家吗？ 我跟你爸不在，你一个女孩子住这里，我们不放心啊。哎呀，只是暂时的，我会尽快回来的啊。哎，是不是担心周四月欺负你啊？放心，你周阿姨说了，会帮你的啊。 丁宪摇摇头，他只是单纯讨厌寄人篱下，住在别人家里，吃别人的，用别人的，手就比别人短一截，这原本就已经让他抬不起头来了，更何况对象是周思月，他那么喜欢的男孩。但大人的世界是不允许小孩身边的。叶婉贤匆匆交代了两句，就带着儿子走了。丁宪一个人在沙发上坐了好长一段时间，直到有人来敲门。周思月穿着随意，一身休闲的运动装，脖子上还挂着一个黑色耳机，刚跟蒋晨跑完步回来，见到里头黑漆漆的，手抓了把头发。 怎么不开灯啊？ 你怎么来了？ 我妈让我来接你。 丁宪松了门，转身往里走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 我不去。 周思月毫不客气地一掌按在他脑袋上。 干嘛？去我家还委屈你了？ 我不是这意思，你别多想。 丁宪垂着眼低声说。周思月靠着电视机，双手抄在兜里，俨然一副大男孩的模样，说： 那你什么意思？ 周思月，如果你妈病了，你会在她生病的时候谈条件吗？ 谈什么条件啊？ 遗产。 周思月微微抬眉，他大约能明白丁宪的意思。还不等他开口，丁宪又说： 我以前在书上看到过一个故事，大意是说，一位父亲在中年时经常打骂老爷子，饿着老爷子，不让他吃饭睡觉。等他老去时，他儿子也经常对他拳打脚踢，理直气壮的一边打一边喊：你当初就是这么打爷爷的。就这么一代传一代。 周思月挠挠眉心，叹口气： 唉，秉持己心吧。古人不是有云，勿以不孝身，枉披人子皮。你这么大了，有自己的是非观，不用旁人再给你提醒了。 如果有一天我变坏了，是非不分，怎么办？ 周思月一顺不顺地盯着他，淡淡扯了下嘴角，笃定地说： 你不会的。就算是那样，你不还有我吗？ 我们也不能永远在一起啊。上了大学，你会找女朋友吧？到时候咱俩关系就没现在这么好了。你还会这么无条件相信我？ 那我以后找女朋友一定经过你的同意，行了吧？ 丁宪默然抬头看他，发现少年嘴角挂着一抹似笑非笑的笑容，他心里咯噔一声，又忙不迭低下头去。 哦， 周思月直起身，一只手拎过沙发边上的行李箱，一只手还在兜里，冲着丁宪微微侧头： 走吧，我妈在家等了。 窗外月色渐浓，如轻纱罩顶，树木稀稀疏疏发出轻微的响声，两道身影一高一矮穿过西巷尾。周思月轻松闲散地问了句： 哎，如果哪天我变坏了，你呢？你怎么办？ 不知道，大概会很失望吧。你可得保持初心啊，我无法想象你变坏了是什么样子。 周思月大力揉了揉丁宪的脑袋。 傻子。 住进周家的日子可谓是鸡飞狗跳了，周夫人特意在二楼腾了一间客房出来给丁宪住，对面就是主卧，隔壁就是周思月的房间。两人原本在学校就天天见面，现在回了家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对彼此都犹如亲人一般熟悉，说话更是没了顾忌。特别是早上赶着去上学， 二楼只有一个厕所。周思月时常被早起的丁宪逼到去楼下洗脸刷牙。等他都洗完出来了，丁宪还没出来，他还得靠在门口等丁宪。于是上学的路上，周思月推着车怨念丛生， 磨磨唧唧洗个脸都要这么久，女生就是麻烦。 丁宪洗个脸还天天被他在门外拍着门催，心里也是一肚子火气，气不过回了两句嘴， 女人本来就麻烦，你不知道吗？有本事你以后别找女朋友。 吼完他拉紧了书包肩带，噔噔噔跑了。周思月登上车逼骂一句， 惯的你。 周思月一溜烟骑走了。车轮滚过丁宪身边的时候，男孩恶意地按了几下铃声，咻的一声往前滑走了。丁宪望着他嚣张的背影，纷纷咬牙， 幼稚。 来到教室，孔沙迪追着丁宪问， 跟男神同居的日子怎么样呀？ 把同居俩字去了，还男神呢，就是神经病。 哎，别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我想跟宋子琪住一起都没有机会呢。 哎，刚我可又听到别班姑娘在打听你们家周少爷呢。 啊，那个花痴劲儿啊。 丁宪的神经又紧绷起来了，回头看了眼某人的位置，正巧周思月也跟宋子琪在闲扯，目光随意一瞥，视线蓦然撞上，交汇两秒，周思月低咳一声，率先别开。丁宪意识到，忙不迭地转回头，耳朵红了。周思月松懈地靠在椅背上，望着那泛着红光的耳根，低头笑了。原来所有似是而非的情绪都掩藏在岁月的眉眼中，而你想知道的所有答案都在这些似是而非的情绪中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啦。